款200万卢布。Google 证实被罚款，但拒绝评论事件。Google 在俄罗斯面对的另外两宗同类案件，押后至今个月29日处理，让 Google 的代表有更多时间研究案情。另外，法院同日亦以拒绝删除被指违禁的信息为由，向 Telegram 罚款400万卢布。有俄羅斯國會議員早前透露，截至上月初 ，Google 仍未刪除超過2600條含有違禁信息的內容，大部分來自旗下影片平台 YouTube。日經平均指數報29621點，升11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4.44美元，賣出1825.5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89，日元113.2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4，人民幣6.355，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59，歐元對美元0.74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天氣方面，一股強烈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地區。本港今早天氣清涼，各區氣温普遍下降至17度或以下。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影响到挤塞喺九龙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景泰街对出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啦。咁而家车龙咧就系比较挤塞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对出，由于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星河名居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排到去波斯富街。咁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而家沙田入口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较早前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闭嘅雁解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塘尾道嘅慢线咧就已经解封。咁另外啦，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嘅泛顺达道啦，近住广播道一段咁都系解封噶。咁揸车朋友去行翻呢个路段啦。咁提一提大家啦，山顶道咧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咁而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重型车辆咧就唔能够行呢一个路段啦。新巴路线 X15号都加强到全日服务，班次咧就系20至30分钟一班，咁都会咧巴士站就停喺山顶道同埋太古大厦。 下啦，至到嘉烈山道沿土角站，咁但系就唔会入翻桥福道同埋文福道。新巴路线十五号就会维持往来中环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咁而介乎湾仔峡道啦，至到山顶总站一段嘅服务咧都系停止嘅。咁另外啦，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系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大屿山咧，两只嘅牛啊，撞到咗咧学生、区议员啊何俊辉啊， 好多外来人士啊，喂佢啊，影响咗啲牛日打交啊。 大屿山爱护水牛协会前主席何来， 佢哋个栖息地其实就喺个保育区入边，开发咁多土地，我哋要做翻保育规划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二十四节气的立冬来到了，这几天大家都感觉到气温徐徐下降，日短夜长更加明显，早晚更加偏凉，大家注重身体，着多件衫。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同你一起邂逅立冬的情谊。 我说你因何寒无止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9日，林郑月娥指通关要逐步有序有条件推行。 昨日没有新增个案，初步确诊少于五宗。 环知会讨论中部水域人工岛，委员关注环评及填海规模。 大批难民尝试经白俄罗斯进入波兰，欧盟指白俄利用难民达至政治目的不可接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一分啦，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同大家都倾过有关于通关方面啦，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咧早前其实都讲过话，希望出年二月咧，同內地有一個較具規模嘅通關啦。佢尋日喺經濟部嘅專訪度都提到話，希望係逐步進行嘅呢個通關係有配額啦，商務需要、探訪長者或者奔喪呢一類咧，都係可以首批通關嘅。咁見到《星島日報》咧，今日啦進一步報導咯，就話咧香港政府咧，根據他們的了解，就香港政府向內地提出希望初期每日至少1000個免檢疫的通關名額，不過暫時未有共識。如果一切商討順利，而且疫情受控，有機會在下個月初就已經是有一個叫小通關的拍板的定案，不過都強調是未達成共識的。另外消息也都講到，這些通關配額主要都是兩類，是優先申請、商務需要，另一類就是因恤的情況，好像剛才講到探病、奔喪這一類的。不過具體究竟這兩類那個配額怎樣分呢，都要再談的。另外也都講到熔斷機制了，根據《星島日報》所講，就說兩地如果有本地的確診個案呢，就會暫停通關。另外見到香港01啊，亦都引述消息就話，內地當局要求如果有一宗喺香港嘅本地確診嘅個案咧，都要啟動呢一個熔斷機制嘅。點睇今次通關咧？而家又多咗一啲嘅消息傳出嚟啦，包括頭先講到一啲配額啊、熔斷機制等等。你自己對於呢一啲即係多一步嘅資料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呢啲，對於通關係咪真係有望喺下個月有一個叫做小通關呢、這個小型啲嘅規模嘅通關咧？你又點睇1873呢啲？電話旁邊又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去傾。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朱乐文，早晨。 早晨啊，子超医生，头先讲到话，即系争取啦，啲消息话争取系咪出下个月啦，就可以做到一个嘅细规模、有限度啲嘅小通关。咁啊，头先讲到唔同嘅限制嘅，譬如一啲配额上面咧，人数上面会唔会可能1000个或者以下，或者之前根据特首林郑月娥所讲，即系都会考虑可能系广东省先行，不过可能某一啲城市，譬如大湾区九个城市啊，或者深圳系先做咧呢个通关。你自己点睇一个风险上面？即系有唔同嘅考虑嘅时候。 其实我觉得呢啲都系预期嘅啦，因为两地咧，其实喺而家呢个阶段咧，因为我哋都冇一个即系话以前好似欧美的地方咧，有好多大型嘅一啲嘅爆发咧，所以我哋喺呢个阶段咧，一定系要将嗰个疫苗去到一个好高嘅覆盖咧，然后先至可以真系话好似一啲地方咁放宽嗰啲，譬如话系即系话嗰个即系清零嘅政策嘅。喺咁嘅情形呢，咁其實就一定係要循序測試啦，即係睇下你啲咁嘅安排入面呢，可唔可以譬如話係理順啦，唔會有一啲漏洞啦。第二樣嘢都要顧及到呢，因為你始終有一個積壓咗個需求呢，如果你一開關嗰陣時候呢，係一定呢係嗰、那個即係話需求好大呢，如果你突然之間嗰陣時係冇一個限額制配額呢，你就好容易咧，系令到咧嗰阵时系会出事咧，而令到你成个计划可能有机会都系死谷中啦。所以都冇办法。嗱，而家咁咧就点解因啲有啲特别因素嗰啲，因为嗰啲佢咧急啊，你要急上去嗰啲咧，如果你喺个内地经过个检疫咧，你根本上就系会令到你真系话做唔到，即系话你应该譬如想做嗰啲一啲好重要嘅事啦。而你本身一啲商務嘅，如果佢哋真係話對香港嘅經濟啊，或者兩地嘅發展係會用嘅，你俾一個優先佢哋先處理到，我諗都唔緊要啊，因為呢個大家可能都有耐性啦，都係等咗咁耐咧，佢都係循序啦。如果能夠12月初開始咧，係會比較好啲嘅，因為12月初咧，其實香港嗰陣時候咧，我哋嗰個輸入風險咧未必真係咁明顯住啦，而好多嘢入邊咧。系即系话，亦都希望咧，内地喺嚟紧嘅，譬如话呢20日到咧，能够嗰个疫情系进一步控制嗰阵时候咧，如果喺嗰阵时开始初试咧，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而家就话12月初睇下可唔可以呢个消息话就系一个小通关啦。特首之前都讲过话，希望出年2月咧就系一个叫大啲，即系比较具规模嘅通关嘅两个日期。你点睇头先讲咗12月初嗰个嘅睇法啦？2月又点睇咧？如果12月初而家讲到个额大概1000个左右，你觉得对于香港又好，对于内地又好，成个安全风险嚟讲，又系咪足够保障咧？1000个名额每日？ 嗱，我谂1000个名额咧就唔系一个特别大嘅数目啦。如果佢哋唔牽涉到一啲嘅，譬如話你嘅譬如話我哋嘅空港嘅，即係話係淨係主要都係一個陸路嘅關口咧，嗰、那個嘅問題就應該都係一個可控嘅。同埋入面咧，佢都唔係話完全即係話你係冇咗個檢測嘅要求，佢都仲有啲檢測嘅要求咧，同埋有啲嘅佢兩方面嘅能夠，如果交換到一個暴露嘅信息咧，有咩問題都可以做出一個追蹤要求啦。 嗯， 當然咧，你一定都係有所謂熔斷嘅機制嘅啦，呢個都冇辦法，因為兩邊都係要控制嗰、那個即係話係輸入嚟嘅風險啦。而家佢個熔斷機制咧，就即係話你係嗰、那個，就話你究竟係乜嘢係表示一個即係話你有一個社區傳播嘅信號咧，而令到你可能有一個輸出風險咧。我諗呢個係重點啦。嗱，如果你喺一宗嘅真正嘅，一個即係話係社區入面嘅源頭不明又係活躍嘅個案嚟講咧，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根本上已經表示咗你有社區傳播噶啦。但我哋要小心有兩個情形咧，可能會有一個即係話假嘅信號咧，令到我哋咧係無辜咁樣將啲嘢斬斷咧。咁呢個問題咧就真係要處理啦。第一樣嘢咧就係一啲嘅復陽嘅一啲個案啦。因為內地咧對一啲病毒係好低又冇病徵嘅個復陽個案咧，其實佢哋係當佢係一啲冇病徵嘅感染者，佢哋又未必係當佢咧真係一個個案。我哋香港就一定係當佢一個個案噶啦。咁就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嗰啲咧，如果我哋係加密咗檢測，譬如你隔日啊或者3日一檢咧。你喺一啲高暴露嘅群組度咧，你係間中咧都係會見到咧，係可能有人就感染。但由於你檢測得密咧， 佢哋係未必有機會咧，係將個病毒咧係直接擴散入社區嘅。呢啲咁嘅情況咧，如果我哋喺呢啲嘅高，即係話係頻密檢測度揾出嚟嘅個案咧，其實最好咧係要等等咧，睇到佢哋譬如話嗰個工作地點同埋佢哋嗰啲嘅第一、第二層嘅接觸者有冇一啲個案嗰陣時候咧，然後先至決定咧，佢係咪真係一個。即係話係，即係話個個案，即係話一個傳播社區傳播嘅出現啦。咁其實如果係未有一個確切嘅一個決定之前咧，其實我哋唔適宜咧係將呢啲分類為咧，即係話一啲嘅本地源頭不明個案。譬如如果佢係真係，譬如喺機場啊，喺啲檢疫酒店做嘅，喺啲檢測度揾咗出嚟咧，初頭可能比較穩健啲，係分類佢為咧。是一个可能的输入相关的个案呢，咁就变咗避免咗喺嗰个阶段触发嗰、那个即係话熔断啦。咁呢样嘢可能就比较稳妥啲嘅。咁究竟你话啲咁嘅熔断会唔会係好大幅度咁令到大量人滞留呢？我觉得就应该我哋就唔会嘅。因为呢最主要就係话我哋都就算係通咗关之后呢都有相当嘅啲检测嘅成本啦。我又唔會預期好多即係即日來回嗰啲會大量咁兩邊咁走嚟走去，你大部分都要喺度安排住宿嘅情況之下咧，呢啲可能對我哋經濟民生咧個幫助都會比較大啲啦。同埋就話一嚟一熔斷嗰陣時候咧，跟住嚟嗰啲就嚟唔多數唔嚟或者嚟唔到咧，咁你自然入邊嗰個酒店度其實唔會話太大壓力。你話真係有啲係仍然要翻上去話要離境嗰啲咧？其實都唔係完全唔可以嘅，你檢測陰性嘅，只不過上面係需要咧係一個檢疫嘅啫，咁都冇辦法嘅，因為呢啲你而家都係一樣噶啦，咁只不過就話你係冇咗嗰種方便嘅啫，咁喺一個譬如你1000個配額啊，或者第日再多啲嘅配額咧，個問題就唔應該會太大的。 咁所以其實翻翻轉頭，其實應該喺定義源頭不明個案嗰度要再收細啲、緊啲，抑或係日後如果發現頭先一啲復陽嘅個案，或者係喺社區根本係冇擴散嘅個案，就即刻咧就唔好當係一個叫做不明源頭個案嘅情況，而要導致嗰個熔斷機制觸發咗，應該點樣做咧？如果避免呢樣 默契咧，因為始終大家都做想去做得穩妥，但亦都唔想咧係。即係話有啲譬如呢啲咁嘅假嘅信號咧，令到即係話即係無故咁又將啲嘢斬斷咧。因為大家都想做嗰件嘢嘅，咁就呢啲比較上真係話啲風險比較低嘅情況入面咧，其實就可以咧係進一步睇一睇，然後睇嗰真係有確認到個社區傳播信號嗰陣時候咧，先至再叫停咧，就會比較係一個合理啲嘅。 但譬如而家根據消息所講咧，都係話譬如香港零一咁講，都係話內地當局要求，如果有一宗嘅本地確診，就要啟動呢個熔斷機制，就要暫停通關嘛。其實呢個做法係同澳門係類近嘅。澳門就係如果就發現咗有一宗嘅時候，都要做一啲嘅全民檢測啊，去追蹤啊咁。你覺得香港想唔想做咁？ 講嗰、那個就而家講個熔斷咧，之後點做咧？就唔係睇你實際上做乜咧，睇你係咪真係控制到一樣嘢啦，即係你係睇個結果嘅啫，即係話你實踐究竟係乜嘢，然後先知道你係咪真係控制到。你控制到嗰陣時，你當然可以恢復個通關。你用咩方法控制到咧？我諗睇你當地入邊實際上你自己嘅內部嘅可以做到乜嘢， okay. 然後去做啦。如果你做到嘅，當然大家可以通關；做唔到嘅，咁當然就係要將個通關壓後到你做到為止啦。咁呢樣嘢唔係淨係香港嘅，你內地其他省市啊，你爆發咗高中風險嘅，其實都唔係睇你實際上做乜，你要睇你最後嘅結果。你係唔能夠即係話，起碼有14日入面你都揾唔到完全嘅社區傳播信號，然後你先有機會係再通翻關。 但你一般嚟講，你覺得熔斷咗要隔翻開幾多日先就可以恢復翻成個通關嗰個情況咧？ 我諗熔斷咗之後，你要雙方要講咧，乜嘢叫做一個係穩定，即係話你已經係冇咗個社區傳播嘅信號呢樣嘢咧？在內地就是14日入面呢，是一個很強的就是說個監的檢測之下呢，他仍然找不到任何的個案。咁其實香港都一樣呢，只不過我們就未必用內地那些，譬如說你一些的比較一些的封鎖啊，同埋一些的全面的檢測。 嗰啲嚟不斷排查咧，我哋未必能夠做到。但我哋對一啲高風險群組或者有可能傳播嘅範圍入邊咧，或者一啲有病徵嘅人士咧，我哋都係要加強檢測。譬如話，你係起碼有14日係冇任何傳播信號嗰陣時候咧，你先至可以解除嗰、那個即係話呢一方面嘅熔斷。 嗯，我見到有啲人提到，即係如果通關嘅話，有一啲嘅定義可能都要釐清嘅，即係譬如喺特首嘅專訪度都提到啦，如果要通關嘅話，有啲條件啦，包括就係完全要接種疫苗啦。有啲人就話啦，完全接種疫苗喺而家話出現咗可以有一啲嘅人士可以打第三針嘅時候，呢、這、一個完全接種疫苗係咪都應該包括埋第三針咧？咁另外啦，有啲人亦都提到話，即係所謂有本地個案確診嘅話，就要熔斷啦。本地個案係咪應該包埋？譬如喺機場啊、一啲酒店一啲住客啊、一啲比較有機會感染到外國旅客帶嚟嘅病毒嗰啲，都當係本地嘅個案咧？咁有啲咁嘅即係覺得定義上有啲要再定嘅，你點睇？ 我諗我哋要講我哋點解係要熔斷先？ 嗯， 一熔斷最主要就因為你係有社區傳播，所以你有機會係有一個輸出風險。咁如果我哋係針對嗰樣嘢咧，你就要睇下有邊啲個案入面真係話係表示咧，一宗就可以表示你有社區傳播咧，就話你係避免咗有啲咧假嘅信號咧。譬如話呢啲本身一啲嘅，譬如話喺啲高風險嚟嘅地方隔咗好耐啦，咁去復陽，好似內地最近都有個個案六次復陽一路檢測，咁又唔通呢啲咁嘅個案你個個都走去叫停咩？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既然你係要加密嗰個檢測，你點解要加密個檢測去處理機場啊、酒店啊、冷凍鏈啊同埋其他地方嘅人啫？因為你知道嗰度有暴露有風險啊，你加強個檢測係要早發現去避免佢有社區傳播。咁你今次一發現佢就叫停嘅，咁你點解？咁你根本上點解要再做啲咁嘅方法嚟到即係話去嚟去做嗰個社區嘅攔截個社區傳播？根本上你就係話用嗰個方法嚟到控制個社區傳播，如果你能夠真係做得密，能夠早發現嘅，其實佢未必真係會產生社區傳播嗰陣時候咧，我哋咧就可以咧，譬如話係等等，即係睇睇佢入邊嗰啲接觸者啊，同埋其他嗰啲地方有冇一個傳播信號先，然後咧你先至咧係即係話係需唔需要叫停？如果係純粹咧喺呢啲地方嘅間中係有一兩個係受到感染而能夠早發現能夠截停嘅咧，咁根本上入邊咧係唔等於有一個社區傳播信號咯。不呢個一定要兩邊都係有一個即係話一個默契啦。就算有一啲咁嘅類型嘅個案入邊咧，內地都未必會將嗰個地方咧變成一個中啊或者高風險地區嘅。咁其實入邊其實兩地嗰個安排咧，雖然由於地方嗰個唔同嘅一啲我哋嘅制度啊，同資源未必完全一致咧，但係其實個理念上咧，其實大家嗰個都係有啲類似嘅，即係話如果你當地係真係出現一個社區傳播咧，你係為咗避免個病毒迅速擴散咧，所以你係要將佢個風險咧係重新調整，或者將個呢個咁嘅，譬如話你係免檢疫通關到熔斷咁解嘅啫。 特首喺專訪啊，報章專訪嗰度都提到話，可能首階段都係俾啲商務需要啦，或者係因出探訪呢一類嘅原因，咁就可以係通關嘅。咁大家都問到啦，跨境學童都可能有需要喎，咁佢就講到話，因為人數太多啊，跨境學童咁啊，首階段咧都難以俾佢哋每日咧正常上課嘅，就算通翻關方面，你覺得其實點樣可以處理到咧學童同埋大人喺通關方面嗰個風險係咪難處理啲咧？个原因系咪主要就系因为有一啲学生可能真系未必打到针啊，定系点？ 我谂呢个都系一部分原因咧，最主要嘅原因咧，仍然都系话咧，你每日咁高频率嘅两地嘅来回咧，始终要等我哋咧，真系话对我哋两地嗰个嘅防控咧，系有一个绝对信心。但系调翻转头咧，喺呢个阶段嚟讲咧。第一樣嘢，你香港仍然間中咧係會有見過好多呢啲咁嘅個案咧，因為唔同原因咧走入社區，雖然次次都叫比較好彩，你早發現啦。第二，內地入邊咧，近來入邊咧，亦都喺唔同嘅省市咧間中咧，都係會有一個即係話係一爆發啦。咁當然咧，內地都一樣係面對一個咧好長嘅20,000多里嘅邊境線咧，就唔淨止譬如話空運啊、貨客貨運啊或者船啊嗰方面嘅風險啦，唔同香港啦。咁我哋變咗咧，其實都係冇辦法噶啦。 因為始終呢，如果那個流量是咁頻密的時候呢，那度是一個比較高的風險來源，要看我們即是說兩邊對那個防控和通關方面能夠有一個絕對把握，入面呢我們能夠即是說是守得穩的時候呢，我們先開始這樣做。咁同埋第二樣嘢嘅就係話，都係話大家都可能都係要耐性啲咁嘅等啊，因為我哋嚟緊咧都係一個冬季咧，亦都係一個譬如話你新年啊，亦都係一啲譬如聖誕啊、新年啊，都係一個我哋嗰個輸入壓力同埋嗰個嗰社區爆發可能咧係一個比較風險高嘅時間咧。咁喺呢個時間都冇辦法啦，啲跨境嘅學童咧。可能要等到我哋整體呢啲方面嘅係度過咗，譬如啲高風險嘅時間咧，尤其喺過年之後，就再睇睇咧嗰個情況咧，可能係比較穩妥。 OK， 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㗎。頭先就講到跨境學童啦，即係如果嚟緊通關嘅話，見到特首都話未必係可能咁快到佢哋可以通到啊，因為人數太多啦，首階段都難以俾佢哋每日咁樣去正常翻學啦。轉頭翻嚟咧，我哋都會想問一下咧，有關於關心呢一個跨境學童方面嘅人士啊，有深港跨境學童家長會主席啦，黃青雄咧，轉頭會同我哋繼續傾嘅。你對於咧通關方面有啲咩意見？而家又多咗一啲資訊啦，歡迎繼續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湖景村发生纵火案，一名住客敲破消防喉的玻璃门时手部受伤，但拒绝送院。昨晚十点几，湖碧楼一条走廊起火，冒出火光和浓烟，消防员到场前，居民已经自行救熄。起火走廊和邻近单位门外被熏黑，消防现场发现助燃剂，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将案件列作纵火，暂时未有人被捕。俄罗斯国营直升机公司表示，俄方已经同中国签署合约，将会共同研发一款多用途重型直升机。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记录，俄罗斯国营直升机公司执行长向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将会为直升机提供零件，包括传动装置和防兵系统。有關合約是以中俄雙方政府在2016年為中航直升機公司和俄羅斯國營直升機公司簽署的協議為基礎，協議宗旨是要為中國市場研發一款重型直升機並在中國安裝。伊朗表示，美國必須切實解除退出核協議後對伊朗實施的所有制裁。外交部發言人說，美國是當前困局的罪魁禍首，必須糾正錯誤做法，又說行動先是最重要。美國亦必須保證今後不會再次戲弄世界和國際法退出核協議。伊朗副外長兼核問題首席談判代表巴蓋里今個星期將會訪問法國、德國、英國等歐洲國家，討論地區問題和今個月29日重啟的核談判。 H5N1 禽流感在歐洲蔓延，英國農業部證實英格蘭中部沃里克郡一個小型禽類養殖場爆發疫情，養殖場附近所有鳥類將會被撲殺。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又說，接獲波蘭報告6個家禽養殖場爆發 H5N1 禽流感，6個養殖場共飼養65萬隻鳥類。 H5N1 禽流感被認為是高致病和快速突變的病毒株，嚴重威脅人類健康。過去幾星期，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和丹麥等多個國家相繼出現爆發。法國上星期將全國置於高度戒備狀態，下令農民將家禽留在室內。 日经平均指数报29,641点，升1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11美元，卖出1,82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13.25，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5，人民币6.395，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几宗嘅交通意外同埋一啲嘅特别事故先啦。先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边咧，因为有嘅汽车着咗火啊，咁而家全线封闭，车龙咧排到去一号货柜码头对出。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边，因为有汽车着火嘅关系，而家要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一号货柜码头对出。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油站对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油站对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嘅慢线就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至于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去到北雅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都系挤塞，排到去北雅山花园。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顺利村公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井栏树对出。就系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顺利村公园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井栏树对出。咁喺山頂，因為有較早前咧山泥傾瀉嘅影響啦，山頂道介乎百家道同埋馬紀仙峽道之間嘅一段咧，仍然係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措施，重型車輛咧唔能夠行駛頭先我所講嗰段路啦。新巴路線 X15 咧係要加強服務，係全日服務噶，班次咧就係大約20至30分鐘一班車，並且會加停山頂道太古大廈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咁但係咧就不經橋福道啊，即係唔會轉入去橋福道啦，同埋文辉道。咁至于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会提供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嗰段嘅服务咧，仍然系要暂停嘅。即系话咧，新巴路线15号系上唔到山顶。咁而家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港景别墅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 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排到去怡安角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彩虹道。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最后讲多一次啦，就系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管道里面因为有汽车着火，而家系全线封闭，车龙咧去到一号货柜码头最出啦。揸车朋友，请你暂时咧就唔好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湾区全媒体，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 深入浅出介绍中国各地风土人情、民生百态，仲带嚟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薛逸文，逢星期二、四下午2:05，港台电视31。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民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中益论。 散打源于中国，1993年首次成为全运会项目，近年就吸引不少香港少数族裔参与。今晚就由李托以外香港人马柏荣同大家介绍这项运动。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民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独乐不如众乐。 2021年11月9日，林郑月娥指通关要逐步有序、有条件推行。 昨日冇新增个案，初步确诊少于5宗。 环知会讨论中部水域人工岛，委员关注环评及填海规模。 大批难民尝试经白俄罗斯进入波兰。欧盟指白俄利用难民达至政治目的，不可接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啊，讲到通关方面，特首林郑月娥喺寻日嘅经济日报嘅专访入边都提到啦，就话通关初期会设配额啦，研究唔同群组嘅需要嘅程度去定一个优先次序，好似话因出包括啲咩咧，就系探长者啊、奔丧等等啦，仲有商务需要，就系好似譬如要去内地签约等等嘅人士咧，都会系首批通关嘅。咁啊，提到跨境学童咧，佢认同跨境学童系有需要嘅，不过咧就因为人数太多，首阶段咧都难以俾佢哋每日正常翻学啊，咁即系话，就算一开始通翻关，应该都唔会跨境学童咧系有份噶啦，都唔会系优先嘅群组嚟噶啦。咁啊，作为家长，会唔会你自己都系跨境学童嘅家长咧？你又点睇咧？1872311呢段时间，佢哋冇得通翻关，喺香港翻学嘅时候，佢哋嘅处理系点咧？如果长远，暂时都未知道，即系再去到几时先可以系跨境学童可以通翻关啦？你哋又点睇咧？1872311嘅电话旁边啊，请嚟一位嘉宾啊，有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黄清雄，早晨。 早晨，我萧生。 早晨，黄清雄。刚才讲到特首林郑月娥在报章里面提到的，就是说跨境学童都未必可以在首阶段通关关的时候可以离开翻学啦。你怎么看特首这个讲法呢？ 其实我是觉得很失望的。咁我覺得嗰啲講起嗰、那個理據咧，唔係好足夠。舊年六月份嗰陣時咧，我哋都試過咧，係點對點通關嘅時候咧，其實係非常之安全嘅。佢而家啲跨境學童嚟咗香港之後咧，根本佢就唔會周圍去嘅，佢就去咗學校，跟住就翻去咧。佢嗰個受感染嘅機會率咧係好低嘅，同埋佢傳播嘅機會率都好低嘅。咁同埋呢商人呢即係做生意係應該嘅，但係呢個學生讀書我哋都覺得係應該嘅。咁唔可以話因為我要顧住嗰啲商人呀或者乜嘢呢，我就忽略咗啲學生返學囉。因為而家佢哋呢個階段呢淨係求學嘅時期呢，如果冇機即係唔俾佢哋返學呢，對佢哋將來呢其實影響係好大嘅。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呢可以俾佢哋 點對點翻學嘅。 嗯，呢、這個之前都有做過一段好短嘅時間嘅，呢、這個短暫試過嘅。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咧，因為人數太多啦，咁啊難以俾佢哋首階段咁樣去推啦。但另外一個我諗到嘅可能嘅原因，會唔會都因為學生可能始終而家某一啲年齡嘅學生都未能夠係打到針噶嘛？呢一個對於要保障或者喺個疫情嗰個風險減低方面，可能會唔會有機會出現咧？咁呢個點睇咧？ 其實咧喺國內好多細路仔咧，佢哋已經打咗針噶啦，國藥咧就好似係。小學生已經可以打㗎，咁有好多人已經第一時間去咗打。據我哋了解呢，好多跨境學童都已經打咗針㗎啦，打到疫苗㗎啦。 你了解到係幾多啊？幾多打曬疫苗喺內地？ 你基本上都打曬㗎啦，因為佢哋會比香港啲學生呢更加熱衷啲，或者更加聽政府講呢，快手去打，因為始終呢個都係保障自己㗎嘛。咁佢哋嘅打針嘅嗰個率係高過香港本地嘅學生嘅。 不過就算打針都好啦，因為根據消息所講啦，而家香港同內地傾咧都會有一個配額嘅，即係每日有譬如講緊係咪一千個以下，定係幾多個額度係俾人通關咧？咁始終有個限度嘅時候，就要分先後次序噶啦嘛。咁我見有啲即係商界人士都話啊，其實每日1000都可能未必夠佢哋自己商界嘅。咁仲有如果連埋其他頭先講到一啲譬如奔倉啊、一啲探訪啊嘅情況，再加埋跨境學童，又可能真係現實上未必夠。這個他們 有考慮的，他一千個就肯定不夠的，如果可以增加配額的話就會好一點咯。 你覺得應該去到多少才可以得呢？ 那起碼你跨境學童有20000個，你這個數一定要過了20000才得的。 咁有啲難喎，可能第一階段真係未必會一放到20000。 但係唔緊要，如果第一階段未俾得我哋嘅話咧，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俾個時間表我哋，等我哋知道咧到底我哋幾時去通關。因為無止境嘅等咧，由2020年嘅2月咧就不斷嘅話，5月得啊，7月得啊，9月得啊，咁不斷嘅即係有啲即係狼來了嘅感覺咧，其實真係唔係幾好受啊。同埋我哋冇一個嗰、那個。時間表俾我哋睇到咧，咁啊好多人咧就會選擇咧退學啦，翻內地讀書啦，或者係落咗香港住啦，咁都會比較麻煩啲。如果政府最好可以有一個時間表俾我哋，話俾佢哋聽，嗱我而家要通關啦，大家都覺得冇事啦，咁大概咧2月份就會俾我哋俾跨境學童過啊，或者係3月份可以俾跨境學童過，等大家有個真實嘅盼望咯。 我見而家即係特首都提到，如果通關都有啲條件啦，咁其中提到就都要打齊針之外咧，都話要有48或者72小時之內嘅陰性核酸檢測證明啦。如果每日要啲學生咁樣做，有冇實際困難咧？ 實際困難係有嘅，不過上次舊年嗰個點對點咧，佢就係7日嘅，咁好多跨境學童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 一再短啲，48小時、72小時， 再短啲咧，其實都冇問題嘅。好多家長都係覺得咧，如果佢真係可以翻學嘅話咧，特別係高年班咧，即係高中生或者初中生咧，其實係冇問題啊。可能有問題就係嗰啲小學或者幼稚園咧，你要佢做呢個48小時嘅一個核酸檢測咧，可能難度就會比較高啲。但係對高中生嚟講，應該難度就唔係好高嘅。 嗯。都講下啦，譬如而家高中又好，一啲細個啲低年級嘅學生又好，一啲跨境學童即係跨唔到境啦，而家嚟唔到香港啦，佢哋嗰個情況係點？頭先你提到嘅，有啲可能係退咗學翻翻內地度，咁有啲嘅情況又係點咧？ 嗱，其實退咗學翻內地讀嘅嗰、那個人數都唔少嘅，應該大概都有15%至20% 嘅，已經係退翻大陸讀，甚有啲咧就真正嘅退學，有啲咧就係叫做。即是怎样说在学校过来呢借名额借学额暂读，香港就没有退学的，在国内都读紧书的。咁另外呢就有一些呢就高中生啦，因为他们中四中五中六要面对回口啦，咁他们就选择了来香港住啦，住在亲戚屋企啊，或者几个同学仔一个家长带着几个同学仔来香港中屋住啦，咁希望可以回到学的。 即系 咁呢一部分嘅人都唔少噶， 即系高年级嗰啲有啲就 吓， 有啲就可以落嚟香港，就即系亲身上堂，就变咗唔系上网课嗰只啦，就 佢哋就唔上网课。而家颇多呢一类人嘅喺 大部分嶺、上水同埋元朗天水圍屯門呢都好大批嗰啲高中生呢就返咗嚟住嘅。當然呢啲都有問題嘅，因為自己從來都冇都要俾人照顧，突然間落嚟自律更生嘅話呢其實都有好多問題出現嘅。 嗯，剛才你提到話即係譬如二月有個時間表咁都好，因為見到譬如政府啊特首都之前講過話希望二月有個比較具規模嘅通關啦，咁唔知道會唔會到時二月真係包括埋跨境學童呢一個嘅規模係包括埋喺入邊啦？到時如果真係可以跨境學童二月通翻關，又會唔會太遲呢？或者你自己點睇咧呢個日子？ 其实呢如果真係二月通关嘅话我哋都好高兴嘅。我哋都唔敢奢望自己係第一批十二月过关嘅人啦。咁但係呢就我哋就觉得应该会好啲，同埋应该要持久，唔好好似去年咁突然间无端端就 cut 咗嘅。因为本来係预咗返两个月学，结果十八日入面就 cut 咗佢囉。咁呢对业界嚟讲呢係一个好大影响嘅。同埋呢佢最好呢如果跨境学同佢返学嘅话呢，其实对旅游业界呢巴士界啊候车界啊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支持嘅。起码而家唔使大家都喺度嗰个冇饭食嘅时候嗰、那个情况囉。有啲返跨境学同嚟呢，你起码你嗰、那个有生意做囉。 嗯 ,ok。好啊，唔该晒黄青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好，唔好客 气。好，拜拜。黄青雄呢就系、是、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嚟㗎。讲到而家即系特首讲到啦，如果系首批通关嘅话呢，应该都系处理咗商务啦或者一啲因素安排嗰啲朋友先嘅。跨境学童明白佢哋有需要，但系呢即系第一阶段呢就处理唔到住啦，因为人数太多等等嘅。你又点睇 ,187231,187231, 会唔会你自己都系跨境学同嘅家長咧，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打上嚟。咁啊，另外咧有個嘅交通消息，特別交通消息，長青隧道汽車着火，長青隧道往機場方向全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青葵公路近麗景。駕駛人士請考慮改用其他道路，例如荃灣路、清泉路以及係青衣北岸公路。咁再講多次啊，特別交通消息，長青隧道汽車着火，長青隧道咧往機場方向全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青葵公路近麗景。駕駛人士請考慮改用其他道路，例如荃灣路、清泉路以及係青衣北岸公路。咁大家留意住交通嘅情況啦。另外咧，有關於大球場方面講話重建咁啊，再有一啲再詳細啲嘅進度啊，見到康文署咧向灣仔區議會咧交文件啊，提到重建大球場嘅一個嘅計劃嘅進度啦，就話而家大球場咧附近即係都有一啲多個屋苑啦，咁因為有一啲噪音問題啦，以往舉行一啲音樂會嘅時候咧，呢啲活動咧都受到限制。政府文件又提到啦，大球場改建之後咧，嗰個座位數目咧會縮減，由而家40,000個座位縮減到9,000個。咁就話咧，呢一個數目咧係已經完成咗初步噪音啦，以及係交通影響評估啦。認為以9,000個位去計咧，再加一啲隔聲嘅屏幕啊，一系列措施咧係可以符合到環保署嗰個噪音要求嘅。咁啊，除咗座位減之外咧，亦都會喺球場外圍咧增建400米嘅跑道啦。日後亦都會保留翻咧符合國際標準嘅真草球場，用嚟足球啊，或者係做一啲欖球比賽嘅。喺冇比賽嘅時候咧，咁市民同埋團體都可以訂呢啲場地啦，去踢足球啊、欖球啊、田徑訓練等等嘅活動啦，跑道亦都會開放嘅。整體嚟講，呢一個嘅大球場呢一個嘅計劃有一個改動嘅，你點睇？187231咧座位嗰度係40,000個減到9,000個。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足球總會主席、港協暨奧委會名譽副會長貝君琪，早晨。 早晨， 貝君琪，點睇頭先講到話40,000個位減到9,000個，呢個就最大嘅改動啦。咁點睇今次呢個改動咧？又 係呢個改動，我個人覺得就非常合理嘅，因為未來2023年嗰、那個估計啟德體育園會落成噶啦。咁當然你話起咗個咁新穎嘅大型嘅運動場，咁當然。以往我哋嗰啲大型嘅比賽都安排喺大球場啊，咁包括外隊嚟啊，包括一啲重要嘅賽事啊，咁當然如果啟德園落成之後，當然呢個要移師去用個新球場嘅，呢個係非常合理。咁當然目前嘅大球場40,000嘅座位，可以最高峰最多去到40,000啊，咁實際上我哋都係用38,000到嘅啫。咁目前 如果有了一个新的啟德體育園的话呢，就这个大球场似乎会用途方面我们应该需要更改的了，咁当然将它减到九千，目前我们现在另外一个球场就是旺角大球场，我们经常有足球比赛的话呢都是容纳到最多容纳到6660个座位的，咁有一个中型啲嘅去到接近10000嘅，咁都我个人觉得非常合理嘅，系嘛，咁用途方面当然我哋实事求是去改建啦，系嘛， 但系咪真系应付到观众嘅需求咧？即系你讲紧虽然2-3年咧有一个新嘅再大啲嘅球场啦，咁但系而家9000个即系观众嚟讲个需求应唔应付到咧？因为过往都有啲譬如大型嘅赛事，譬如河水杯足球赛啊、国际七人榄球赛呢一类噶嘛，咁日后系咪应该都唔会再喺大球场嗰度搞噶啦？如果萎缩少咗先， 计都应该系搬去新嘅球场用噶啦。咁我相信而家启德嗰边我哋都去参观过嗰个目前嘅即系嗰个模型啊，各方面啊，都系比较即系全新噶啦，亦都系无论交通方面啊、地铁啊各方面都即系我哋相对之下，我哋觉得都相当方便嘅。咁我哋新球场起好，当然要用新嘅球场啦。咁如果起完之后唔用嘅话，咁啊即系显得系浪费咗，系嘛？咁当然用咗启德，我哋而家目前香港嘅大球场。需唔需要咁多个位呢？系嘛，咁大家都会考虑评估嘅。所以早几年前，当启德准备动工嗰时，大家都讨论过呢个大球场，将个座位减低啊，或者加设田径跑道啊，咁呢个我哋亦都同足总大家有关康文署啊各方面都大家倾讨论过嘅。 Okay.我想知道，即系譬如日后啦，2023年落成咗呢一个喺启德体育园嘅一个大型嘅场馆，可以容纳到50000嘅观众咁，同埋而家嘅大球场缩减到9000个位，其实成个分工上面或者大球场个定位上面应该要改成点咧？你觉得？ 当然呢个一定有分工同埋改变多用途啦。咁而家我哋睇到琴日嘅政府嘅报告啊，同晚上区议会嘅讨论啊，咁都系。我个人觉得非常合理嘅，因为你而家将目前嘅大球场改变为除咗我哋足球比赛、篮球比赛可以用嗰个标准草地场之外咧，仲可以开放俾学校啊、其他社团啊举办其他嘅运动会，系嘛？咁多用途啦，咁啊变咗物有所用，系嘛？ 因为佢最特别就系而家就算大球场改建之后咧，都会保留翻国际标准嗰个真草球场噶嘛。咁但系就日后听你咁讲啦，啲赛事应该就会用咗新嗰个场。就而家呢一个真，即系喺大球场嗰个真草球场就会系俾啲团体用多啲。你觉得系咁样？ 咁呢个都会有个理解嘅，你可以我呢度都讲到清楚嘅。就除咗有比赛，有譬如你足总有比赛或者其他篮球赛咁。其余嘅时间都可以开放俾团体啊，俾租用嘅，系嘛？咁呢个都即系可以用多啲，系嘛？咁目前嚟讲，我哋净系足球大球场，似乎呢几年都系用得比较多嘅，系嘛？ 我见你咧后屘喺报道度都即系访问嗰个都提过，其实香港好难容纳到两个大型嘅即系足球嘅场地啊嘛。 呢个当然啦，呢、這个。 即系冇咁多赛事啊，因为 球事，因为而家目前香港嘅超级联赛好，最顶级嘅赛事好，运用球场入场嘅观众都系6000人最6000-7000人去到顶峰嘅，就算我哋银牌决赛啊、足总杯决赛啊，都系咁上下人数嘅，好少超过10000嘅本地赛事，除非有外队嚟啊，或者有港队对其他的重要赛事啊，咁先至会吸引多啲球迷入场嘅。 所以整体嚟讲，你觉得譬如大球场而家除咗位少咗，加设一个嘅即系跑道啦，围住个而家嗰个球场，即系足球场之外，你觉得仲有啲乜嘢要设施上面系要提升咧？用咗咁多年个大球场， 因为当然提升方面，当然而家我哋有目前好多弱点方面啊，或者其他现代化嘅设施啊，传媒嘅需要用嘅 嘅地方啦，嗰啲吓 地方啊，地方啦、啊，都要以毕竟而家嘅大球场系九十年代系嘛，咁已经廿几卅年啦，咁当然有需要更新，因为一心二意，而家科技越嚟越发达系嘛，咁、需要真系要增加啲现代化嘅设备啦，包括传媒中心啊、药件啊、多用途会议室啊，咁符合到嗰、那个。国际标准系嘛 ？OK， 嗱，宝君，其实另外我就想问一下啦，我见到系咪有啲报道都话嚟紧国家队嗰啲金牌队员会访港啊？你咪听到类似呢啲消息？ 呢、這个消息都系我个人，我首先声明先，因为我自己都系从传媒朋友口中打电话问我，我都话我都系听闻嘅。咁当然，一个传闻都有关实际嘅情况，都要需要有关主办方去宣布落实先至作准嘅，咁我个人就系、是、都系从大家口中听翻嚟，咁当然我哋好期望金牌选手能够访港啦，因为以往每一届奥运之后都中国国家队嘅金牌选手都会嚟访港，同我哋香港运动员交流啊，去到社区啊，去到学校啊，咁带嚟一种好嘅气氛嘅。 嗯，有冇期待你譬如嚟到之后有啲乜嘢嘅活动，或者会唔会可能因为疫情反而呢啲活动又少咗咁呢？ 当然我哋希望能够保持返以往我哋种交流啦，咁当然大家好多学生啊，好多我哋运动员啊，或者体育团体啊，都希望能够睇到我哋金牌运动员嘅风采系嘛。咁、当然疫情下有啲地方要限制啊，要叫做社交距离隔离咁都要注意呢种防范嘅。 OK， 好啊，唔该晒贝君琪，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好， 拜拜。贝君琪就系香港足球总会主席，对于大球场话会即系有一个改建啦，咁啊座位去减到9000个，不过就会增加条嘅跑道，开放俾公众去用。你又点睇呢？1872311。另外头先讲到通关跨境学童方面，你又点睇？1872311。 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表明希望明年2月可以与内地较有规模地通关。据了解，港府向内地提出希望初期每日至少有1000个免检疫通关名额，但目前仍然未达成共识。如果一切商讨顺利，而且疫情受控，有机会在下个月上旬就住小通关拍板定案，并且期望在明年25周年回归庆典之前达至全面通关。另外，市民通关前是需要申请香港健康码。据了解，市民需要向港康码提供至少4类资料，包括身份姓名、地址、安心出行的记录以及疫苗接种记录。星岛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本港有望下個月與內地小規模通關，但長時間沒有回來香港上堂的跨境學童仍然翻學無期。港府昨日說，因為人數太多，跨境學童或者不列入首批免檢疫名單。有校長坦言對於這個講法感到失望，期望下一階段，例如在北京冬季奧運後可以讓中六和小六跨境學生回香港上堂，否則長時間上網課对他们的学习和成长都有负面影响。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首个组合社会房屋由恒基地产借地给社联筹建，这个位于南昌街的项目去年8月入伙，但是租约明年8至9月届满，恒地将会收回地皮。有区议员说接获住户反映担心租约届满未能衔接公屋，要再住在劏房，质疑只是两年租约未能够彻底协助基层。社联就话，前后已经向恒地租借土地5年，届时营运机构将会尽量协助仍然未获配公屋的租户另觅新居。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回应就话，当年审批的程序较长，该项目是先行者，未来组合房屋大部分年期不少于7至8年。明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兩電最快今日公布明年電費調整方案，有學者預料全球能源價格居高不下，明年電費將會有雙位數的加幅。同時預期兩電為了落實碳中和，將會增加投放可再生能源，勢進一步推高營運成本。政府電費補貼只屬於短期措施，要減少電費支出，市民應該思考怎樣慳電減碳。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計劃在啟德體育園在2023年落成之後，動工改建香港大球場，將現時4万個座位大減至9000個，並且加設環繞真草球場長400米的跑道，當沒有大型的比賽活動時開放給公眾跑步。改建之後的大球場亦都研究為港協暨奧委會提供更多辦公空間。這個是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在2018年施政報告公布明日大嶼計劃，首階段將會研究在交椅洲一帶填土大約1000公頃，成為中部水域人工島。環境諮詢委員會昨日討論有關顧問研究，多名委員關注是否可以縮減填海規模。主席黃遠輝強調，填海應該是可加可減，希望當局能夠平衡發展和保育。政府代表指出，人工島面積、形狀等仍在研究，預期明年才有初步財務方案、成本估算等資料。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港府高層表示正是爭取12月與內地進行小規模通關，初期預料只是讓港人免檢疫前往廣東省，每日通關的配額大約是1000個。不過跨境學童因為人數太多，首批免檢疫名單可能榜上無名。政論說，小朋友的學業受阻變相留班，對於身心發展都影響極大，當局沒必要極力爭取為學子的福祉做實事。《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世界各地陸續為民眾打新冠疫苗第三針加強劑，香港亦都會在這個星期四開始推出相關安排，原因是抗體水平會隨著時間流逝而下降，打兩針不足以有效防疫，甚至有專家提出有必要為完全接種重新定義。假如重新定義，特區政府必須在通關的事上詳細部署，與內地官員緊密透徹溝通，以免一場歡喜一場空。信報的社評。 明報的社評就說，基層市民苦候上樓，過渡房屋是止痛措施，效力就嫌太短。去年夏天首批入住過渡房屋的住戶，最近已經收到通知，大半年之後租約期滿，需要搬出。一些住戶都彷徨。社評說，如果過渡房屋存在的意義是讓住戶重新過渡回去住劏房，未免是笑話。區區兩年的租住期更加令人質疑其成本效益。這是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有調查發現超過五成企業有意將生產線遷回來或者擴展來香港，但認為本港沒有足夠的空間建立自動化生產線。社評說，再工業化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發展的大勢所趨，政府應該與業界深入互動，與內地政府加強協調合作，制定切實可行的再工業化頂層規劃，提供必要的產業扶持。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长青隧道啊。咁由于长青隧道有汽车着火，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全线封闭，咁非常之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丽景。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可以考虑改行荃湾路啦、清泉路或者系青衣北岸公路咧，就去翻机场方向啊。咁重复多次啦，就系长青隧道咧，由于有汽车着火去机场方向，而家需要全线封闭，非常之挤塞。咁长青隧道啦，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长青隧道中快线重开啊，就唔系全线封闭啦。咁最新嘅消息咧，就系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中快线重开，慢线咧仍然封闭。咁虽然系啱啱开翻，咁但系车龙咧都一样系咁长噶，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丽景啊。咁呢个时间由于车龙未消散，揸车朋友咧都可以考虑改行荃湾路、清泉路同埋青衣北岸公路咧，去翻机场方向。 咁另外龙翔道来回方向分别都有坏车阻路啦。咁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坏车就啱啱拖走咗。咁去荃湾方向啦，都系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狮隧入口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咁再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入口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呈祥道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出啦，由于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丽港城。较早前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顺利村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油站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就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们需要热爱国家和香港的你一起去实现这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第三针疫苗11月11号开始就可以打了。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 咁我之前就做咗白老鼠咧，确实系嘅，可以将我个抗体咧大幅度提升。 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 虽然佢话自愿啫，如果再出现一啲咁样嘅不明个案，唔知道迟啲会唔会要求一定要打第三针。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11月9日，林郑月娥指通关要逐步有序有条件推行。 昨日冇新增个案，初步确诊少于五宗。 环知会讨论中部水域人工岛，委员关注环评及填海规模。 大批难民尝试经白俄罗斯进入波兰，欧盟指白俄利用难民达至政治目的不可接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关于大球场改建的一个计划，康文署提交文件就说大球场就会由而家40,000个位咁缩减到9,000个位，咁另外都会加建符合国际标准嘅田径比赛设施，包括咧系环绕住而家个真草球场嘅400米跑道等等噶。咁如果冇比赛嘅话，都可以俾一啲市民同埋团体去租用啦，跑道亦都会开放嘅。另外讲到通关方面啊，见到寻日经济日报啦嘅专访啊，特首林郑月娥都会提到。 到话，首阶段咧都会系商务需要啦，例如好似内地签约啊、来港上市嘅人啦，或者系个人层面，好似系因恤咧嗰一类嘅人士咧，就系可以系优先系通关嘅。至于跨境学童方面咧，人数太多啦，难喺第一个阶段安排。今日嘅《星岛日报》都提到话，据悉啊，港府咧初步向内地提出，希望每日有至少1000个香港到内地嘅免检疫通关名额。咁啊，目前就住两地呢、這、一个就住小通关咧，即系讲紧下个月系咪真系可以通到关咧？个小规模嘅通关咧，咁、个配额咧就系未达成共识嘅呢、這个《星岛日报》嘅消息嚟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陈小姐，早晨。 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请讲。 講一講通關嘅，咁其實我自己之前咧就即係暑假嘅時候，因為工作就去咗北京，咁就隔離咗有一日，咁翻嚟就回港以啦。咁其實我去到北京，其實我見到有好多其實香港人咧，其實有一部分咧，其實佢哋已經喺內地，即唔係深圳啊、珠海呢啲，其實佢哋都已經有成兩年咧冇翻過嚟香港噶，因為疫情。其實佢哋有一啲其實都係有啲子女細個喺香港，佢哋都係兩年冇翻過嚟香港同屋企人一齊咯。咁或者有一啲係做生意嗰啲，或者有一啲其實香港都有啲人咧喺上邊咧係讀書，即唔係小學，係讀大學啊嗰啲，其實都冇翻過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通關，我唔知道係咪呢個通關講緊成日都係。聽好多都係商務或者係深圳啊、內地，咁如果譬如北京、上海嗰啲，其實政府其實係咪都係喺呢個計劃裏面嘅包含咯？咁同埋嗰啲佢又唔係因恤喎，佢又唔係父母即係有啲 急事咁樣啦，可能唔 係急事咁樣咯。但係佢都係有兩年未見到屋企人，我覺得嗰啲都係好慘嘅，所以我覺得政府都要考慮呢一批嘅人咯。 不過政府暫時就話廣東省先行咯。你頭先提嗰、那個譬如上海、北京嗰啲，暫時好似就未有消息話會第一階段會有佢哋份嘅。 係啦，咁所以我就即係覺得政府都要考慮呢一批咯，即係唔係淨係廣東省其實都真係上邊北京、上海有好有。大部分的香港人在上面做生意啊，或者是即係公務，其實 station 咗喺上面好耐嘅啦，已經。 好啊，明白陳小姐嗰個講法。除了廣東省之外，繼續有其他香港人在內地啦，因為通唔到關嘅時候啦，喺其他城市都係留咗喺度嘅，同屋企人啊分開咗。再李先生，早晨。 喂，早晨啊。 係，請講。 再講一講先。嗰陣咧，佢係重建大球場咧，香港大球場，但係咧就冇講到話花墟嗰個大球場嘅，即係界限街可唔可以改用隧道咁嘅形式，將成條界限街兩邊嗰啲球場合併埋，做一個大球新嘅大球場咧？ 直接起大啲，你意思仲係嘛？ 係直接應該起大啲啦，旺角大球場嗰度咁樣應該嗰笪地方都幾大下嘅，即係我自己感覺咧，即係花墟，因為我喺運動場道嗰邊以前都細細個都成日喺嗰邊做嘅。我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九龍醫院啊。 嗯。 九龍醫院係咪應該拆卸重建咧？你而家睇到九龍醫院咧，平房區嚟嘅，冇嘅喎。除咗醫管局大樓嗰邊咧係比較大啲、高啲之外，成個九龍醫院應該係重建咁樣，吞翻曬啲地方出嚟。 即係起樓，你想變成？ 係啊，你。嗯冇理由，而家嗰啲仲可以係平房區咁樣嘅建築噶嘛？九龍醫院嗰度。 OK， 好啊，唔該曬阿李生。講到九龍醫院啦，頭先講到除咗大球場，佢唔係講緊喺港島區嗰個大球場，講緊旺角嗰邊個花墟球場係咪都可以擴大咧？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下頭先講到就係足球場啦，另外都講到通關嘅問題。另外我見到電費方面啲報道都話啦，其實睇到咧跌兩電，其實上年就已經凍結咗電費噶啦，咁啊都講到話全球能源供應短缺，燃料費近月都不斷上升，有啲消息就話咧。中電同埋港燈最快喺今日就會公布電費嘅調整幅度噶啦，咁啊預料咧喺國際能源價格高漲之下咧，將會加電費，咁呢個就係 包括有一啲嘅，包括星島啦嘅報章等等都有提到嘅。咁而家其實電費咧分兩部分嘅，就係、是基本電費啦，同埋燃料價條款收費啦，咁兩個加埋去計個電費嘅。咁啊，而家話燃料嗰部分咧，就係、是、會即係因為個價格高漲啦，令到成個電費咧可能咧都會係加得比較多一啲。咁啊，見到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咧，早前都話收到兩電調整電費申請之後咧，咁曾經都講過話，目前全球燃料價格都有上漲嘅壓力，咁都話其中一項挑戰就係維持供電嗰個嘅可靠性，電界都相對合理，同時又要提升環保表現。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請早晨。 喂，早晨。 早晨，余遠請，我想問一下你係咪都預嗱？如果即係根據消息所講啦，就係、是、今日會公布嗰個電費嗰個調整啦。你估係咪都大機會加價，或者加幅係幾多咧？ 一定係加噶啦，因為都係睇翻全球個能源個市場嗰個價格嘅波動啦，咁樣。咁而且今次都可能誇張嘅，即、就、係、是、個加幅唔會細嘅。即、就、係、是、如果睇翻。油價同埋天然氣價嗰個升幅咧，今次有機會香港依度都可能係雙位數字嘅加幅嚟嘅。 嗯，雙位數字都有分係可能啱啱搭正雙位定係再多啲嘛？你知 我希望梗係搭雙位或者更少個啦，即、係希望係咁。我諗又冇可能去到去到雙位數字尾嗰啲嘅，冇咁啊冇咩可能嘅，我覺得，因為佢都仲有一啲電費穩定基金嘅盈餘嘅儲存喺度嘅咁樣。 可唔可以同大家解一下而家電費穩定基金？嗱，過往咧就係、是、因為佢兩電咧嗰個準許回報收入嗰、那個嗰個數，佢哋到咗就可以撥咗啲錢落去電費穩定基金。咁啊，如果係某啲情況嘅話，就可以電費穩定基金嗰度撥啲錢落嚟嚟舒緩嗰個電費加幅噶嘛。過往就係咁做啦。咁而家電費穩定基金究竟仲有幾多錢？你估計今年又可以幫到幾多電費個加幅咧？又 嗱，我實際就冇特別真係 check 到實際個數。咁有即係而家應該就話可能十幾億到廿幾億。呢、這個 range 嘅咁樣，咁依度係可以用嘅。因為過去咧抑壓嗰個加幅咧，其中一個招數咧就係、是、用燃料條款帳個盈餘，即係買燃料剩嗰啲錢，嗰啲咧就實報實銷要俾翻市民嘅。咁但係而家就應該係負數嘅嗰個帳目，咁就唯有睇另外一個 account 啦，另外一個帳户啦，咁就係電費穩定基金嗰度。睇下有冇機會係攞嚟即係用部分，但係我估唔到佢哋諗住用幾多成或者用幾多嘅，咁但係依度係可能會幫到壓低一啲電費嘅加幅咯。 嗯，頭先話燃料價格調整條款帳嗰度係負數，係咪即係調轉頭其實問翻市民要攞翻？ 嗱，因為咧過去就係咁嘅，佢就問定市民攞錢就話喂買下年嘅燃料，咁啊譬如買天然氣嚟燒，咁嚟發電咁樣，咁但係咧就冇諗過今年即係升到癲咗啦，一方面油價又升到即係好犀利啦，跟所以天然氣價又升，咁佢又冇諗過哇原來要多好多錢去買燃料喎，咁而家變咗咧佢根本係唔夠錢，之前問攞嘅錢係唔夠去買嗰啲燃料嘅，因為升得太犀利。 嗯，我想知道，譬如除咗呢個之外咧，頭先話電費穩定基金，你都好難估佢撥幾多錢出嚟喎。咁，但睇翻過往嘅往績咧，佢平均每年係撥幾多出嚟咧？頭先你就估話電費穩定基金嗰個結餘啦，叫做可能去到幾廿億咁啊嘛，係嘛？ 廿幾億啦， 咁跟翻過往每年佢撥幾多出嚟咧，會唔會可以都有個評估咧？呢度？ 依度真係難去估嘅嚇，難去估嘅。咁但係即係我諗佢撥嗰個數，希望即係壓低到睇下幾個 percent 啦，幾個百分比嘅加幅啦。依個係一個部分啦。咁而且咧，即係其實你睇到咧今次嗰個加幅最主要原料啦，係咪？即係個出邊個國際市場個升幅，即係全球都係咁嘅嚟噶。咁但係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真係我哋由燒煤咧轉咗去天然氣啊，佢哋叫 CCGT 嘅，即係所謂天然氣嘅發電機組。咁所以即係依啲部分咧，嗰個asset value 啊，即係嗰個資產值就增加。 咁嗰度又係會加下電費嗰啲嘢嘅。 呢、這個就影響頭先講啊，即係話電費兩部分啦， 基 本電費同埋燃料價嗰度咧，咁基本電費呢一個位就會 係啦， 貴咗啦。 基本電價嗰度就會影響到啦，咁樣係啦，係啦。 但呢一個咧，影響是一年定是影響到持續幾年？因為呢個都好視乎佢點樣入帳噶嘛。係咪即係代表嚟緊幾年都會有機會會繼續因為呢一個轉咗天然氣啦，咁我哋有嗰啲機組啦，咁所以佢哋嗰個基本電費嗰度咧會加得多啲，咁令到嚟緊幾年都可能要加電費，會唔會係咁啊？ 嚟緊會加電費噶啦，因為全球嘅即係個燃料價格呢，因為我哋真係而家進入一個所謂碳中和嘅時代，大家都要滅碳嘅時候呢，嗰、那個嘅能源嗰、那個嘅組合呢一定會轉變嘅。咁、啊、以前燒煤比較即係平啦，但係又污染啦，咁呢個年代就會咩㗎啦，哈哈哈哈。 但我見都唔係淨係話變天然氣呢一樣嘢啦，譬如見到早前咧，其實政府目標都提到話2035年要淘汰曬燃煤發電啦，呢個喺施政報告嗰度都有提啦，亦都提到話可再生能源咧會增加去到7.5%至到10%嘅咁，呢一個會唔會進一步令到即係兩電嗰個發電成本又再增加，從而令到電費又加咧？ 冇啊！你而家咁样转咧，就一定系加噶啦，全球都系咁样嘅情况噶啦。即系话一转紧嘅时候，因为即系传统嘅能源一定越嚟越贵噶啦，哈哈。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唔系短期噶啦。我觉得个趋势嚟紧嗰几年都系咁样噶啦。咁所以我哋要睇下点样尽快转型到去即系将来嘅新嘅能源。即是话唔使燃料嘅譬如再生能源，譬如即是氢气嗰啲咁样，或者係即是核电咁样，佢唔使燃料买燃料嘅，咁嗰度就唔受燃料价格个影响囉。咁但係呢个转型係要时间嘅。 但呢个就算唔受燃料价格影响呢、我想解释俾啲听众听呢，呢个系咪都会譬如转咗氢气，转咗做一啲可再生能源，呢一个都会令到个基本电费增加，因为佢哋譬如会买多咗啲机组啊，呢一类嗰部分都会令到个电价会有影响㗎嘛，系咪 有影响嘅，有影响嘅。咁就你啱嘅，即係话如果佢嗱，当然佢现有嘅机组去改装咁会平啲啦。吓、啊，咁呢个即系天然气机组去改装，咁都有咁嘅可能性嘅。吓、啊，咁就即系嗰度系会增加一个资产值嘅，系啦系啦。 有啲市民都可能提到系咪即系都要继续提供一个嘅电费补贴咧？咁你觉得有冇需要咧？因应而家譬如电费嚟紧预期会增加，咁而家就好似系咪都有两项或者近年有两项嘅电费补贴噶嘛？都有出过噶嘛？ 系啦，冇错。吓，两项嘅系啊。 吓，你觉得有冇需要继续去推落去咧？呢啲或者系净系针对某一类嘅住户先推，定系点咧？ 我觉得即系真系要针对翻基层去推嘅，吓吓，即系帮到基层嘅。咁呢个系咩嘅？因为过去始终咧一推补贴咧就推高晒成个嘅即係成個用電量，咁、我覺得係針對性幫助基層咯，啊哈哈。 好啊，唔該曬余遠晴，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余遠晴咧就係世界綠色組織行政总裁嚟噶，咁啊，头先讲到电费补贴方面啦，见到环境局嘅回复查询都话暂时冇新计划啦，向市民提供更加多嘅电费补贴等等嘅。咁啊，对于有消息就话即今日最快今日咧就会系公布两电呢个调整电费嘅幅度咯。你又点睇咧？1872311，而家话国际能源嘅价格高涨之下，估计都可能会加电费嘅。转头翻嚟啦，继续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如果内地同香港恢复有序通关，相信有需要设立熔断机制。但他认为不是当有一个确诊个案就立即叫停通关，可能当社区有源头不明个案，有社区传播信号先至叫停。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建议可透过加密检测检视感染个案的工作地方有没有第一、第二代传播。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黄青雄说，希望政府不要只照顾商人，也应该关顾学生的读书需要。如果明年二三月可以恢复让跨境学童来港，他们都会很高兴。欧洲部分国家的新冠疫情反弹，德国的七天感染率上升至 201.1， 是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有医护组织说，重症人数已经接近去年同期的第二波疫情高峰，若果疫情维持现有发展趋势，重症人数未来几星期可能倍增。法国新增156名确诊病人住院，是8月23号以来单日最多，总住院人数达6865人的一个月高位，需要深切治疗的患者增加40人，是10日内第9次上升。丹麦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由9月中的略高于200人上升至近日的大约2300人。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说，政府将再次实施健康通行证计划。非洲国家尼日尔一间幼儿园发生火警，至少21人死亡。火警发生在南部马拉迪地区一间草屋结构的幼儿园，除了死者之外亦有10多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暂时未知起火原因。由于资金短缺，尼日尔很多校舍属草屋结构，经常发生火警。今年4月首都尼亚美一间小学发生火灾，至少20名学生遇难。美国苹果公司已故创办人乔布斯有份亲手组装的第一代苹果电脑，其中一台将会在加州拍卖，估值至少$600,000。第一代苹果电脑大约45年前面世，当时乔布斯在寓所车房内和伙伴沃兹尼克组装大约200台出售。由于两人出售的是内置部件，机壳交由零售商处理。现时所拍卖的苹果电脑内置部件放在一个木制机壳内，原本由一名大学教授购入，他在1977年再转售给学生，据报这名学生当时以$650买入。相信零售商当时将50台第一代苹果电脑部件放在木制机壳内。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早晚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出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20点，升157点，成交金额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0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升6.4；阿里巴巴161.1，升3.8。药明生物96.35，药明生物系96.2，升3.1。友邦保险86.25，升1毫。 葵晴集团243.2升3元，蒙牛乳业48.55升2毫，美团274.6升3.4，康希诺生物162.4升3.1，比亚迪股份310.8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13.1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5，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534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6,94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42美元，卖出1,8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啊咁样啦。先讲咧就系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较早前汽车着火嘅事故咧，仲系未处理好噶，慢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就排到去一号货柜码头对出。咁至于中快线咧就已经开翻啦。重复多次咧就系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嘅汽车着火事件咧，仲系未处理好，慢线系仍然封闭，中快线就开翻。咁但系一带咧都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一号货柜码头。头对出，咁至于较早前龙翔到去荃湾，近住狮隧口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车龙都系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车龙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慢线啦。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咧，头先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已经系未消散啦，都系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一带都仲系挤塞，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中线咧，头先都有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仲系挤塞，排到去美林村。咁至于山顶道咧，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而家重型车咧都仍然不能够行头先以下嘅路段嘅，就系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呢一段啊，仍然系唔能够行呢一段路段啦。新巴路线 X15 咧，由而家开始系会提供全日服务，20至30分钟一班车，途中咧会加多几个巴士站，由山顶道嘅太古大厦啦，加到去加烈山道，但系就唔会转入去桥福道同埋文辉道。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会提供来往中环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咁而家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宝云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到去观塘近住狮隧口那段仲是车多，排到去明爱医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挤塞，排返出去三号干线近住奥运港铁站。咁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嘅故事。 汪大铎认为普及科学和民主植根在教育，并强烈支持初元培直北大改革创新，重振中华民族。而陈独秀就决定去北京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2021年11月9日，林郑月娥指通关要逐步有序、有条件推行。 昨日冇新增个案，初步确诊少于5宗。 环知会讨论中部水域人工岛，委员关注环评及填海规模。 大批难民尝试经白俄罗斯进入波兰，欧盟指白俄利用难民达至政治目的，不可接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都提到香港要再工业化，讲到再工业化就是用一些科研或者一些新科技，好像物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工业 4.0 这些的智能生产程序，用到在一些流程方面，希望可以做到简化。现在很多时候讲到工业 4.0 都是会结合到一些数据、自动化或者机器自己学习那些的情况。我们的认识就大概是这些，但譬如一些工业真的落手落脚做的，对于工业 4.0零嚟讲有几多认识咧？咁啊，见到咧系生产力促进局咧系联同埋大学咧都做咗一个调查，有关于业界方面对于呢个再工业化嘅一啲嘅睇法嘅。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生产力促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小斌，早晨。 早晨， 早晨，黎小斌，可唔可以讲下你哋早前系咪做一个香港再工业化嘅研究，系访问咗边啲企业啊？ 是的，咁之前咧，我哋同香港大學管台理學院咧一齊做咗呢個研究咧，就係訪問咗184间本地嘅企業，咁當中咧就係集中喺3个行業嘅，就包括咗食品科技啦、健康科技啦，同埋綠色科技嘅。 嗯，點解揀呢3个嘅即係行業咧，或者主要有冇睇到一啲乜嘢嘅結果咧喺個調查入邊？ 咁原因要揀呢3个行業咧，係因為生產力局其實早喺2年幾之前，亦都開始係同我哋客户喺香港進行呢個再工業化項目啦。咁我哋見到喺我哋嘅項目當中咧，係加埋咧有60%咧，就係頭先所提即係講到嘅3个行業。咁通過今次嘅調查咧，即係其實都有啲比較有趣嘅一啲結果啦。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例如當中咧，原來有52%嘅企業咧，就表示佢哋咧是有計劃咧，繼續在香港拓展他哋的智能製造啦，或者是新加入即係投產咁樣嘅。咁另外咧，亦都係有58%嘅企業咧，表示咧佢哋其實係有做研發嘅。咁而當中咧，亦都係有50%到70%，視乎頭先講嗰3个行業嘅個別行業啦，佢哋嘅研發活動咧係喺香港進行嘅。 嗯，两个情况，一个就是生产，一个就是研发。先讲生产先啦，52%，我见到其实个数据是52%的企业有计划将生产线迁往或者扩展到香港，那是有计划的，即是未必实际做的。那个障碍或者他们考虑点是什么呢？ 咁咧，当中嚟讲咧，就佢哋会提出一啲即系挑战啦，就特别咧系讲到，譬如话系喺厂房嗰度咧，系咪有足够嘅空间去设立呢个自动化生产线啦？另外咧就系一啲工厂大厦嘅配套，例如话系卸货区啊，系咪足够啊？楼底会唔会太矮啊？或者系嗰个公用嘅卸货电升降机系咪可以配合得到？咁呢啲嘅问题咧， 即系都有啲硬件嘅问题，但系系咪真系解决唔到咧？呢啲硬件问题，譬如头先话嗰啲高度问题、啲地方问题咁。 咁咧其實就咁講啦，咁就工業 4.0 咧呢個技術咧係可以有機會去解決到呢啲問題嘅。咁特別係提到譬如話大家都好關注嘅面積嗰方面啦。咁因為第一，首先工業 4.0 咧係唔會對廠房面積有其他特別嘅要求嘅。咁另外反過頭嚟咧，就係喺設置工業 4.0 嗰時咧，通常都會先通過呢個精益嘅生產個佈局咧，嚟到去優化嗰個本身對生產線嘅面積嘅需求先。咁另外再加上一啲頭先主持人你都提到嘅一啲，譬如話係傳感器啊、實時數據啊、物聯網等呢啲技術咧，咁就有機會其實係可以再係去優化本身生產線個面積需求。另外咧就係因為係智能生產咧，所以需要嘅人唔係好多啦。咁所以除咗係向面積即係平面發展之外呢，亦都可以善用曬成個樓底向高空發展，因為你唔再需要啲人去睇住個生產線，係嗰啲人係可以通過傳感器啦，通過數據知道生產線發生咩事囉。 我見生產呢一個咧，就係食品科技嗰方面咧，就多啲呢一個行業嘅企業咧，就係打算將生產線咧係放喺香港啦。咁有冇一啲咩嘢原因咧？即係譬如我就咁想象，可能啲乾嘅食物就易處理啲啦，啲新鮮食物其實都好難用到一啲好自動化機器去處理嘅，係咪咧？ 咁其實喺我哋接嘅項目當中咧，就唔單止淨係乾嘅食物嘅，亦都會有係一啲係所謂新鮮嘅食物啦。咁隨住而家嗰個智能化嗰個發展趨勢咧，其實如果用上係一啲人工智能啊，或者係一啲係所謂機械臂嘅話咧，都可以係將原本傳統嘅自動化比較難去自動製造嘅工序咧，都係可以達得到嘅。咁另外即係當然香港製造咧，都係對無論係內地嘅消費者啊，或者係東南亞消費者咧，都係有一個信心嘅保障啦。咁所以我哋係見到咧，係比較多係食品行業咧，係可以利用翻呢個本身香港製造呢個品牌優勢咯。 嗯，生產之外，先話研發都有超過一半嘅企業話係願意去投入去研發嘅喎，係嘛？ 咁啊，應該話係58% 嘅企業咧，現時佢哋係有做研發嘅。 嗯嗯嗯嗯，點解咧？呢一個又或者個數字上面你點樣去睇咧？呢個又？ 咁其實因為喺施政報告又好，或者係國家14/5規劃咧，都係希望將香港定位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啦。咁就所以呢個即係想通過呢個調研去睇下本身究竟而家嗰個企業做研發嘅情況係點啊。咁而另一方面咧，其實咧係做研發咧，要去 facility 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如果係有更多嘅智能生產喺香港進行嘅話咧，係可以反個圖流，係幫助到呢個研發，因為係會刺激到研發嘅需求咯。 嗯，我見調查問到人才嘅都有問到，就話啲企業就話如果未來一兩年啦，預期大概有28%嘅企業預期喺未來一兩年咧可以揾到一啲合適做到工業 4.0 嘅人才。咁但係如果講到5年嘅話咧，就係37%左右。這個數字上面算唔算相對低一啲咧？又？ 咁當然即係你如果你問我話，咁絕對可以有係即係上升嘅空間嘅。咁就如果係睇翻呢個人才培訓嘅情況，咁首先香港其實係有好好嘅高等教育啦，咁我哋啲大學都好出名啦，咁係有能力咧去培養年輕嘅一代咧成為科技人才嘅。咁但係咧短期嚟講咧，我哋都要即係睇下點樣可以去解決短期嘅問題啦。咁我就想呼籲咧，其實業界係可以善用咧創新科技處提供嘅一個叫做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資助計劃啦，嚟到去培訓員工去學習一啲新嘅技能，譬如話好似工業 4.0 咁。咁呢個資助計劃咧係每年可以為企業提供到50萬元嘅資助嘅。咁我諗可以做多啲區即係嗰個推廣，咁啊等多啲人知道。 OK， 我見另外你哋都有提到，就你哋做咗一個叫焦點小組嘅討論，咁另外都提到話啲企業咧係覺得半導體係再工業化一個嘅極具潛力發展嘅新興產業嘅，呢個喺香港有幾大嘅發展空間啊？ 咁呢個咧係絕對係有一個好大嘅發展空間嘅。咁不如簡單講咧，新一代半導體亦都可以叫做第三代半導體啦。咁我如果簡單就話其實，半導體咧就係做芯片嘅材料，咁我相信大家都即刻去聯想得到。咁就如果你話從市場嚟講，係內地係全球最大嘅市場啦。咁一講到芯片，其實大家即刻可以諗到未來嘅科技，包括咗譬如話係 5G 啦，係電動車啦，係再生能源啦、衛星通訊啦等等呢啲咧，都係需要用到呢個第三代半導體生產出嚟嘅芯片嘅。咁所以佢可以見到咧，本身呢個係一個好有發展嘅潛力，同埋佢嗰個下游產業咧係可以好廣泛噶咯。 嗯， 2023年是不是元朗工業村不是有一個微電子中心的，這個是不是都可以支持到香港的半導體工業，可以說是？ 是啊，這個是可以支持到的，所以看回變成是由基礎設施那裡，現在科學園是在建這個基礎設施啦，咁而我哋生產力局亦作為呢個工業 4.0 嘅專家，亦都可以提供到係呢個技術方面嘅支持啦。咁另外，如果係講翻政府嗰方面，亦都有呢個係創新科技處嘅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發揮翻香港本身嘅啲優勢啦。因為其實我哋喺成個國家嘅內外循環當中咧，就係一個即係中間個點啦。咁因為我哋有呢個係國際嘅資金流啊。自由港嘅呢啲外循環嘅優勢，咁再加上頭先講，我哋喺基礎研發，特別係大學嗰方面咧，其實亦都好出色。咁同埋我哋本身香港嘅企業就係做開國際嘅生意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優勢咧，係我哋睇下可點可以更加積極咁去吸引一啲相關嘅科技公司嚟到香港去發展咯。 好啊，唔該曬黎小斌。黎小斌就係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亦都講到佢哋有關於一個再工業化嘅調查。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任何行业都有苦有乐。书店怪闻呢本书虽然列举了很多令到书店店员血压飙升的奇人怪事，但当中都有不少令人窝心的时刻，尤其是小朋友的童言童语。 有个小路女问个店员：我想玩捉伊恩啊，你哋有冇够大嘅书可以借俾我匿埋啊？店员回答佢：我哋冇咁大嘅书，你可以匿喺书架后面吗？个女仔就话：但系妈妈话佢中意书，就系因为你可以一头栽进去。又例如某个女士正喺度睇《Gone with the Wind》，佢个仔问佢：呢本书讲嘅系放屁嘅事吗？ 读书店怪问呢啲奇特趣怪嘅经历，都令我回想起以前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遇过的趣事。有作家出版了一本旅游文化和饮食相关的书，他承诺会随书阵送一张推介的餐厅名单给买书的读者。有读者来拎书的时候，只是很兴高采烈地拎走了那张餐厅推介目录，竟然没有将本书都一起带走。作为编辑之一的我都只能够苦笑。还有一次在书展现场，某个作家因为不想公开露面，所以就没有搞签名会，但他跟读者说自己会预先在书上签名报答读者的支持。估不到有忠实读者居然一早就来到摊位问我那位作家何时会出现，还是都要留在摊位那里直至到一睹个作家的真身。最后那个作家只好躲在厕所那里签书，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断马蚁搬家，这样将一沓又一沓的书在厕所里面搬出搬入。虽然有这么忠实的读者是很难得，但是都希望读者可以尊重一下作家的意愿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书店怪闻》，作者真·坎贝尔，由高宝书版集团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56年历史嘅喺九龙石硖尾嘅大坑西村咧，就由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咧兴建同埋管理嘅。咁佢哋喺上个月底咧就向城规会咧提交咗重建嘅方案。咁啊，重建方案咧就系话喺将大坑西村咧系分两个地盘去重建啊。咁啊，涉及咧共系八栋嘅住宅大厦啦。咁啊，八栋入边有两栋咧就系重置而家嘅租户嘅。咁啊，有六栋就系拨嚟做首置盘，由市建局去出售嘅。咁见到关注组咧同埋大坑西村嘅大厦互助委员会咧做咗一啲问卷调查，针对呢个重建方案嘅。佢哋点睇咧？请嚟一位嘉宾咧。电话旁边有大坑西村文强楼互委会主席蔡佩英，早晨。 早晨，萧先生。 早晨，蔡佩英，讲下你哋个调查啊，针对嗰个重建方案。 我哋如果讲话针对嗰、那个重建嘅方案咧，我哋大坑西村嘅住户咧做咗一个调查啦。 系。 咁我哋喺我哋成功咧系收到644户居民嗰个意见嘅。咁係佔全村咧1260户，咁即係所以係超出咗51.11% 嘅居民嘅發即係嗰個結果啦。 講下啲結果係點樣個情況？ 個結果啊，咁我哋嗰度咧總共係有分開咗有六條題目嘅。咁你係咪想我逐條講定啊？話 最重要，我見係咪有問到其實話啲住户都唔接受即係 先遷出後回遷， 係啦，係咪有個咁嘅問題問到？嗰個有幾多人係贊成或者反對？ 嗰個係九成九以上，即係99.22% 嘅被訪住户咧，都認為呢個先搬出後回遷呢個安排咧，係唔能夠做到為居民提供一個妥善嘅安置。咁因為如果冇一個妥善嘅安置咧，咁而家最新呢一個 A/K4/76 呢個規劃申請嘅遷置安排咧，根本就唔能夠達到嗰個規劃申請嗰個重要嘅目標咯。 點解唔想先遷出後回遷 呢？嗱，唔想先遷出後回遷咧，最主要咧，因為呢一條村咧有成接近60年嘅歷史啦。咁住喺呢度嘅住户啊居民咧，其實係老齡化噶啦。咁即係話70、80、90甚至100歲嘅住户咧都有嘅，而較為年輕嗰啲咧都已經係接近即係退休嘅年齡啊，50幾啊咁樣。咁如果對於一啲年紀老大嘅居民，你要佢自己揾屋搬出去住幾年，然後又再等到你話呢度起好之後，再搬翻嚟咧，呢、这、一個咧，第一佢困難重重嘅，第二咧即唔係好現實咯，因為你年紀老大嘅人，第一佢喺心理上，佢即係體能上，佢已經覺得係一個負擔啊，要搬出搬入。咁如果悲觀啲嘅，佢仲會諗啊，我有冇命去等到幾年之後再搬翻嚟咧？好啦，如果我撇除咗呢個問題，講一個實際嘅問題咁講啦。如果個即係年長嘅人出去租屋咧，好多時嗰啲業主咧，佢哋有好多考慮嘅，佢會考慮你年紀大啦，個健康嘅因素啦，又甚至乎你交租係咪是否穩定啦，即係有呢啲咯。咁同埋。而家都知啦，出面个屋租除咗贵之外，咁出面嘅租约一般嚟讲都系有话生约啊死约。咁如果你过咗嗰第一年嘅生约之后，个业主系有权利可以加租嘅。 嗯，明白。 咁而且甚至乎系可以拒绝再租。咁即系话你喺未来呢几年里头，你系有机会。要即係一搬再搬，即係有太多唔確定嘅因素。 有冇話呢幾年其實提供一啲租金或者咩津貼一啲安排俾你哋一啲居民？ 嗱呢樣嘢咧，佢哋只係有咁樣寫，但係就完全冇一個具體嘅數字啊、年期啊，就冇呢啲咁樣樣嘅嘢，即係喺因為佢喺呢一個。入呢、這個即係再入呢個城規會去申請，即係我講平民屋宇啊，去申請呢、這、一個即係重建呢度咧，佢哋自己大坑平民屋宇咧係出咗一本小冊子嘅，而喺嗰本小冊子上邊咧，佢嗰個叫做重建項目嘅資料概覽。入面咧系冇，即系冇讲到具体嗰个数字系点。 明白， 咁而且最主要喺2016年嘅时候，佢已经曾经一度被城规会咧系批准佢哋重建，但系咧佢哋有两个，即系同佢哋订立咗一啲条件，一啲叫咪啊条件啦，就系话即系佢哋系需要。就住呢、這個遷，即係喺重建之前，佢要就住呢、這個即係呢個叫咩安置呢個計劃咧、要同居民咧係取到一個 共識 嘅，係啦。咁而且當時嗰、那個運房局咧，即係佢哋俾咗一個咁嘅條件佢啦，即係一個就係佢如果未能夠妥善解決安置之前咧。是政府是不应该考虑去修改个地契啦。运房局亦都表明啦，平屋如果不能够同村民达成一个迁置的安排之前呢，重建呢个计划呢就是不应该进行。 OK， 邱夫英多谢你。 是。 因为时间差不多都要同你谈到这里了，唔该晒你。 好，蔡佩英咧就系大坑西村文强楼护委会主席嚟噶，同我哋讲到大坑西村呢一个嘅安置。